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五环平房桥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后车排到了七棵树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这个碧蓝的天空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有蓝天做背景的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现在开始，我是不差说，我是白云。 那你说我那我不能当黑土啊？ 你是蓝天不就好了吗？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今天是白洁和静瑜的组合啊，谢谢静瑜今天坚持第三天来代班了啊。 嗯，很开心啊，因为感觉早晚都上，每天大家上班路上听我，下班路上还有我。 哎呀呵，这个人怎么总是在啊？就是做了早饭还要做晚饭啊，就是期待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下班路途。就在以下的两个小时的娱乐最王牌， 再见工作。 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因为五月起北京市的机动车的这个停车条例就正式实施了啊，大家。 嗯，因为昨天是这个新规实行的第一天，很多车主呢可能还不太了解这停车场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哈， 嗯， 就简单给大家提示一下。 好， 按照新的规定，实行计时收费的这个停车场要停满一个计时单位以后才能收取停车费。比如说我靠边停就五分钟，我办个事儿，其实回来没有到这一个计时单位，比如说像15分钟，有的时候是一个计时单位， 对，啊， 那我就其实不用给他交， 就别像以前那老电影里面演的那葛大爷那样哈，人在呢，人在呢。这跟那儿剪头发的时候，对，嗯， 是。所以您如果遇到收费的问题，可以拨打12358价格举报热线，但是要注意好，保留证据，比如收费小票啊，或者行车记录等等。 是啊，那个电话是12358。本市的占道停车场白天收费的标准是15分钟作为一个计时单位的，对不对？ 嗯，然后夜间停车收费呢是2个小时是一个计时单位。 好了，提醒到此为止，我们送上歌 ，Goodbye World 给下班的朋友。 这片蓝天像拼贴出的画面，没道理却特别美。前方的路没有边界，我却不想浪费所谓的时间。哦，我要相信这直觉。我要跟直觉。 线，像幸福开始预演，又和你靠近一些。我们话题没有终点，聊一整天不累，不肯说再见。 来自于潘辰，这首歌的名字叫《绽放爱》。总之呢，也是一首试图在音乐当中可以描绘这个蓝天白云做背景的这样的一首歌啊。嗯， 啊，老白今天在下班路上送给大家满满的爱，桃心桃心， 真的是这样。而、啊、是你按、啊、按、啊、你们年轻人说法是什么？ 对，就是你知道，就大拇指跟这个食指需要比一下， 哦、 比心、嗯。 哦，对，因为我如果要去做这个手指的话，这个 我们感觉有点不太协调。 是，就感觉好像老是想打一个指响啊，响指。哎，啊，对，就是一个感觉。 我露出了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我看到了，欢迎大家在我们这个尴尬而不失礼貌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好歌。然后，其实我挺希望大家在这个背景下自拍一张照片发给我们的哈。 哎，真是蛮好的，对，愿意发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咱看看蓝天白云，再配上你动人的微笑是什么样子的。 对，和蓝天合个影，好，和你合个影。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继续推荐的这首歌呢，我觉得在整个五月可能都会有不少的朋友，选择去听他们的歌啊。 嗯，五月天，当然这不是五月天的那首叫做《五月天》的歌，这首歌叫做《倔强》。 哎，是他们的一首相对比较早之前的作品了啊，很多人都很喜欢。 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扛。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我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爱我的人别紧张，我的故事很善良， 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哎，静瑜，是你帮我把我的话筒打开的吗？ 如果可以把它关掉的话。 对，我看你已经忍不住要关掉了啊。 因为很好听，就其实平常我下班的时候在路上，如果就调到晚上老白的节目，就如果听到老白跟着一起唱的时候，哎，我也会忍不住跟着一起唱，就感觉有一个人带节奏一样， 就忍不住把收音机关掉然后跟着一起唱是吧。啊，这首歌为什么会跟唱的原因是在十来年前啊，真的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他们在宣传这张专辑的时候，当时在上海我们一起合唱过这首歌。我当时在他面前唱这首歌，唱完之后他给了一个评价，他说 欢迎加入五月天。 他说这个白姐听完你唱，阿信说白姐听完你唱这首歌，我觉得万念俱灰。 这四个字真的好狠呐、 啊！太狠毒啊！ 是白洁在十几年当中唱功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吗？为什么我听起来我觉得很好啊？ 这还好，还他说的万念俱灰的意思是，他觉得有可能会替换掉他的主唱吗？ 是这个意思啊！ 哎呀，真的是啊，这个脸怎么这么厚啊？其实如果你们刚才有把这一段的音频截下来的话，可以回头啊。如果你是 Mayday 的 fans 的话，可以微博上什么之类的发给他。 艾特一下阿信， 对，那还记得 万念俱灰这位。 好，我说阁下哪位？怎么唱成这样？ 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各位好，是静瑜。 这样的天气，这样的蓝天，会让人的心情变得好一些。就算你之前的心情状态是比较低落的，但是呢，当你抬头去看到这个蓝天啊，仰望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可以让泪水不要掉下来。 就是倒立的时候，眼泪可以不用流出来。如果这个时候再冲过来一个人跟我说：“我养你啊！” 你到底是花泽类还是周星驰？咱们说清楚好不好？ 两个都喜欢。 宝石蓝的北京，拍摄于北京密云水库，已经有朋友发照片给我们了啊！ 是在路上发了今天非常漂亮的照片呐、啊。还有刚刚一位朋友我也认出来了，这应该是在罗湖美术馆，在杨林附近啊。刚刚老白唱的这一段已经被徐快快截图了，他说要发给阿信，你看怎么办？ 对。阿信会屏蔽你吧。好，开玩笑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推荐一下电影，印度电影巴霍巴利王第二集终结将于明天和中国观众见面了。其实大家都知道印度有一个宝莱坞啊，对吧、其实呢，印度其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电影中心，就叫做托莱坞。嗨， 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一个是宝莱坞，一个是托莱坞， 就名字的区别是吗？ 就是、地儿不一样啊。这个电影呢，就是诞生在这个托莱坞的这个作品啊。因为其实印度也是一个这个多民族的这个国家哈、啊，也是有很多的语言不同的种类。宝莱坞的电影它其实大多是用这个印地语的， 有很多舞蹈。 对， 那托莱坞呢？ 托莱坞可能就是更多的是这个泰鲁固语和这个泰米尔语了。 好吧，可以去感受一下巴霍巴利王。据说这个电影是因为特殊的点在于它不是像大家之前熟悉的印度电影，就是讲现实主义题材的，它是讲了一个印度传说当中的就是他们的文化的故事，所以其实还蛮有看点的。 对，其实我刚才还没有说完，除了宝莱坞和托莱坞，还有莫莱坞和桑达屋。 还有，真的吗？ 对，还有咖啡屋、啤酒屋啊。刚才那四个其实是印度四大电影基地了。 生产好的电影作品。 好， 那大家比较 熟悉的东野圭吾啊，他有很多的影视的作品都是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来的。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明天开始将要在海淀剧院演出的舞台剧，叫做《黎明之街》。 哦， 主要讲述的就是用一场谋杀案，哦，听起来很惊悚，来探讨婚外情的破坏力。 这个破坏力已经到极致了吧？我觉得，好吧，这 谋杀案 不太像传统的东野圭吾的这个悬疑，可能也更着重于当事人的心理描写啊。如果你是东野圭吾的深度爱好者，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演出。另外，明天晚上还有一场重量级的古典演出在中山音乐堂上演，那就是古琴雅集。这个高雅音乐的普及的这个任务也是任重而道远。如果你对此类演出有兴趣，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继续听首歌啊，里面带了一些古风的这个味道，就叫做《红昭愿》。昭愿这首歌呢，多少带了一些古色古香，但是又加了一些这个现在当下比较流行的这种编曲方式啊。 那很好听，而且我突然发现演唱这首歌的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音阙诗听，然后来回念了几遍，应该是 interesting， 但是你知道，就音乐的音，啊、然后诗歌当中那个阙， 对， 诗歌的诗，听见的听，音阙诗听。 嗨， 以后我决定要改一下自己的名字。 那你准备怎么改呀？ 那叫什么来着？斯马特。 斯马特 能听出来吗？ 那我也改叫斯魏特好不好？干嘛？ 到底是我哥，你知道那还姓斯？你 咱们这个和西曼和西瑞是一个道理啊。好，来看看接下来的一个演出哈。这个是谁呢？就是 杰克巴格。他的2018年的巡演啊，明天将在北京的韩国 club 举行。这次呢，其实是在中国巡演有两场，今天晚上是先在上海唱，明天是来到北京。可能你不是很熟悉他的名字，但如果拿出他的脸给你看，他说哦，我可能认识，94年啊， 对， 帅气的小鲜肉。 对，一说喜欢听这个 Jack Bar 的歌，好喜欢这个 bug。对，这个他其实算在英国比较当红的这个民谣的小生了，而且年纪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啊。 对，你刚刚提到 bug， 我突然觉得那程序员应该不会喜欢他的歌吧。 可以去感受一下、 好冷。 对，这种帅气的外形和沧桑的声音，你看我们现在让你听，就感觉这个特别像那个上世纪60年代的 Bob Dylan 那种感觉。 有老灵魂的小鲜肉，感受一下。I've been in search of storms making up the pavement of less traveled roads, mining for treasure deep in my bones that I never found. When looking forever and try to find it in a bottle and came back again, high on a hash pipe of good intents, but it only brought me down. Tried institutions of the mind and soul, it only taught me what I should not know. Oh, and the answer, well, who would have guessed? Could b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this, something as simple as this. Traveled to each ocean's end, saw seven wonders, trying to make some sense. Memorized the mantra Confucius said, but it only led me down. Tried absolution of the mind and soul, it only led me where I should not go. Oh, and the answer, well, how could I miss? Something as simple as this, something as simple as this. I've been falling, crashing, breaking, all the while you stood here waiting for me, yeah. Not my own free will, but it left me looking to get higher still. Oh, and the answer, well, who would have guessed? Could be something as simple as this. God knows how I could have missed something as simple as this. 姐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将往事留在风中。 我想我们这个花儿其实出现的时机非常的重要，就特别怕大家正开着车握着方向盘正准备说拐弯，然后突然听见里面大喊不行 不让你，谁逼我， 注意安全。好了，今天的天气不错，我们也继续送上好歌。这首歌呢就是非常的有年代感了啊， 来自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念，思念是不留余地，是曾经沧海，即使百般煎熬，终究觉得你最好。管不了外面风风雨雨，心中念的是你，只想和你在一起。我要你看清我的决心，相信我的柔情，明白我给你的爱。一转眼青春如梦，岁月如梭不回头，而我完全付出不之后，蝴蝶愿意回忆分手，只要能爱就要爱个够。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我要天天与你相对，夜夜拥你入睡，梦过了尽头也不归。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守住你给我的

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嗨， 风间比较沉鸣，像轻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世界本来让人沉醉，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忘了这世界本来让很简单 ，Come on， 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三五好友啤酒海浪，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快乐其实很简单。幸福我们一起唱。 薛曹格的歌，包括其实阿牛之前有歌里面会加一些马来语哈，就是 Rasang Sayang Hey Rasang Sayang Sayang Hey， 对，就会让你觉得会特别有热带的这个风味。 什么意思？就跟我们 Rasang Sayang Hey 就是吃着啤喝着啤酒撸着串儿的，嗨。大概 感觉有一点麦麦 T 的味道， 哎，好像不太对，去错地方，哎，这是大概应该就是说晒着太阳很舒服的意思啊。 嗯、是，曹格之前也有像吹吹风这样的歌， 对， 让人听了就有点不想上班的感觉。 哎、等会儿啊，待会儿我们再明确一下这个马来语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然我不能尬翻给大家，对不对啊？ 差不多吧，反正就是 很放松、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嗯。哎，对对对，一首阳光，我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如果天太热的话，到了这个暑气弥漫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真的会晒太阳，你就觉得哇，这是一件很遭罪的事儿。但是刚好在这个傍晚的时间，现在呢没有那么热，晒着这个夕阳，我觉得还不错啊。 嗯，就春天跟秋天，我觉得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如果没有杨柳絮飘着的话、嗯，那就更好一些了。 可惜没有如果，好不好？我们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金鱼。 嗯，接下来要介绍一位堂主。 前两天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电视剧哈， 嗯， 刚刚上线的《温暖的弦》，之前说他们找的这个男主角是黄晓明，我现在觉得黄晓明拒绝的特别的明智。 哎，你刚才说的那个关话筒说的那个语气比现在还要再浓烈一些。 黄晓明拒绝的特别的 好， 其实不是啦，像之前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张翰有一个绰号叫堂主哈，就后来这部剧呢是找了张翰来演男主角，他因为当时跟赵丽颖搭档演这个《姗姗来了》，所以扮演的就是狂卷邪魅的霸道总裁。当时有一句台词就是：“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这个台词被你说出来，我就感觉很 有没有霸道总裁的感觉？ 但是女生念出来好像就还好了。 那白洁来一个霸道白洁， 霸道白洁哈，来一下，我要让你不是， 我要让你知道，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这个鱼塘全都被你承包了。 他突然荷兰话。 对啊，所以其实就有了堂主这么一个调侃性的绰号啊。现在这个剧集叫《温暖的弦》，正在上映中，现在它又升级为另外一个这个不一样的称号，是梯主。 这梯是电梯的梯哈。 对，因为在剧中呢，他其实张翰又贡献了一句经典台词啊，他对这个张钧甯说：“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坐这部电梯，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来解释一下啊，这个电梯不得了，这是总裁专用电梯，直通总裁办公室66楼。 哎呀好， 哎呦，张钧甯作为助理呢，本来是跟同事一起挤电梯的，没有想到被总裁点名，以后你就可以坐这部电梯了。 哇，这个总裁真的是棒哈，承包完鱼塘还能承包电梯，而且其实张翰的粉丝们对张翰的新的外号梯主似乎非常非常的满意啊， 这听着也挺萌的其实。 对，从堂主到梯主，喜欢的人会一直喜欢他，不喜欢的人有可能会躲避他。 那时候，不讲究，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 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 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用蓝天来做背景的北京城，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 FM974 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鲸鱼。 来，我们说点有意思的事儿。刚才我们说到了堂主和梯主张翰，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他是奶茶刘若英啊。 嗯，奶茶转行做导演了，最近这个票房口碑是两极化，你像票房已经破10亿了，但是这个。 你说的是票房口碑，它其实是两极分化的。 对对 对， 对， 对， 票房还行。 嗯，是，但是这个口碑呢，就有点感觉拯救不过来了哈。不管是这个豆瓣的评分，还是这个影评人，最近呢有一次来这个奶茶来直面影评人了。那影评人就提出了很大的一些缺点哈，比如大家看完电影以后都说，哎呀，这个叙事太陈旧啦，这些故事就老讲北漂，都说北漂特别惨，来了住地下室吃泡面，然后最后呢也能想象到你拍什么样的结果，没想到你就真的把这个结果拍出来给我了。 是，就是。会有一个相对比较旧的主题，因为这个主题呢，我们说的通俗一点，拍烂了，对。然后呢，你好像用在这个20分钟的时候就能猜到说最后的结尾一定是一个悲剧啊，一点新意和惊喜都没有。就是也会有一些观点是说，电影当中这种所谓的北漂的青年的生活呢，太想当然了，要不然咱就穷的得住在地下室里面啊，要不然咱就买大房子上电视，人生赢家，而且这个转变才就1年的时间，我也推怪了点吧啊。对吧？ 对，但是有影评人直接就跟那个奶茶说，我来北京第一天我就吃香喝辣呀，我北漂生活没有那么糟糕，就北漂的生活不是像现在影视剧当中就经常套路化呈现的，说一定要住地下室啊，穷啊，然后呢就反转走上人生巅峰等等。 对，我觉得这个影评人其实也刻薄了一些啊， 我第一天就吃香喝辣， 您是打哪儿来的？怎么就吃香喝辣？对呀，可能是开麻辣烫的啊，嗨，开玩笑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观众可能会觉得说这个电影的剧情很散，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嗯，我听了一些评论，就本来是打算去看的，但是听完之后就觉得说有点打退堂鼓，所以我觉得别人的评论其实对我选择一部电影真的还影响挺大的。 太容易被影响了吧。但是其实刘若英自己还是挺虚心的，她觉得说一定是有不足的地方啊，还开论坛说让大家来直面来去吐槽，然后呢就会觉得这种讨论和质疑对于一个电影来说其实是一个好事。 嗯，但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有值得被肯定的地方，比如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金曲 啊，就这个电影不错啊，这个电影不错在哪儿呢？他的歌好听。 哎呦，陈奕迅的这首《我们》， 到底应该夸刘若英还是夸陈奕迅呢？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是一个出自于奶茶的好的 IP， 到底你会怎么想呢？只有看了电影才知道。我们先来听《我们》。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到底去不去看这个电影呢？有人推荐说去，说好看，有人说别去了。那我想说，无论去或者不去啊，这个电影呢，其实它所兜售的这种情感的方式，可能大多都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就可以过一遍了。这个电影其实你自己就可以拍，在你的心里拍就可以了。 嗯，同时可以放着 Eason 这首歌是吗？ 对啊，我就不看，你不就是想让我掉眼泪吗？是不是？ 我哭给你看。 对，我不去电影院，我在家哭行不行？好了，接下来我们出个题，特简单，来，金鱼。 嗯，想问一下大家哈，这是今天我们白给100块的预热题目，想问大家，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上海奋斗的小青年的爱情故事吗？ 哎呀，就这么简单啊、哎、呀， 是还是不是呢？ 好吧，是或不是发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报告，发现目标，车辆坠入深沟，司机伤势不明，我们正准备降落， 医院已经联系好，随时抢救。 危机时刻分秒必争，中国人保现已全面升级直升机救援服务，投保车险符合条件，提送直升机救援服务，快速到达指定地点，配备专业医疗团队，为生命开辟绿色通道，还有全国范围无限次道路救援，地空协同，放心保障，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下班快乐，我是金鱼。 好的，今天这个天气不错，天很蓝啊，不管你有没有穿白衬衫啊，今天都值得清清爽爽的度过下班的路。马上我们要白给100块了哈。 是，刚刚有预热题目，大家可以继续回答哈。世界上有 很多歌，摇摆一下。 终于轮到我的歌，轻轻喉咙，松松筋骨，麻烦你给我4分钟，我闭门练功，没有秘籍可不轻松，就算晚了几拍，做好准备，马上把嘴拼命冲。看看谁在等我，将纯真耳语聋，专属的节奏一旦响起，舞台属于我，那爱来关照，再来点尖叫声，一首歌的时间会记得我。别怕 try try try， 记得这节拍，慢慢跟上来，快一起摇摆，双手 fly fly fly， 没什么门牌，嘿就是招牌，快一起摇摆。 这个电话已经打通了，据说我们今天选的这个朋友哈，第一位我们正准备连线的这位朋友，这个说导播老师说我们这个电话一打过去就被他摁掉， 又以为我们是骗子是吗？ 对啊，我们要点他的名字嘛，让他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杜小安， 你为什么发来正确答案，为什么发来手机号，为什么不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就算了，还摁掉我们的电话。 嗯，你知道你错过了多少钱吗？我们今天白给100块，累积了很多奖金了。 你说的好像很多似的，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好不容易打个电话聊天嘛，对吧？啊，所以我们就打给了下一位的备选的朋友，他是谁呢？来，让他自己来说说句话。来 ，Hello， 你好， 嗨，你好， 我是大叔儿， 大叔儿你好。这大叔哎，不是大叔儿， 叔儿，你淑女的叔哈 啊！ 你头像上这狗狗好可爱啊！ 对，什么造型 啊？谢谢， 谢谢。 就是替狗狗感谢我是吗？ 对，好，好，好，好，反正这个我们聊天可以简单一些，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答题的时间更重要，让你先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啊。紧张吗？ 听了主持人声音太好听了，有点紧张。 还不忘夸我们一句啊！ 哎呀，真是谢谢。这时候就是我夸了他的狗子，他夸我一下我的声音。 狗子， 两只狗子。 你弄得我都紧张了，咱们好好的行不行啊？来，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啊，大叔的加油啊！希望你可以赢，不要输啊！ 好， 来，请问。在《三国演义》当中，传说中有一位英雄，号称紫色胡须、碧绿的眼睛，所以叫紫然碧眼。那么请问，这位英雄是孙策吗？是还是不是？ 紫色的胡子、碧绿的眼睛，这个《三国演义》里面的英雄是孙策吗？请回答。 不是。 答对了。居然看三国。 对，那你知道是谁吗？ 知道吗？ 孙权吧。 哇，人是真知道，不是 真看过，是看电视剧看的，对不对？啊，好了啊、对，我们都懂的啊。行，我们接下来问到跟吃有关的题。杭州有一道名菜叫西湖醋鱼，几乎去杭州的游客必点。请问西湖醋鱼，通常选用的是刺儿比较少、肉比较嫩的桂鱼吗？是吗？ 是。 一般都是草鱼， 西湖醋鱼啊，嗯。 哎呀，这个怎么感觉自己这么开心呢？啊？ 答错 了、没关系，能接通电话，我觉得已经好幸运了。 哎，好好好，没关系，我们也很开心啊。但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个西湖醋鱼，突然特别想吃这个西湖醋鱼了。 你就每次我们节目都是饭点啊。 真是，好，谢谢你，大叔儿，谢谢。然后还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谢谢。 好，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好，我们看看接下来一个朋友的电话能不能接通，打给他试试看啊。 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继续回到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第一位大叔儿挑战失败，接下来这一位能不能赢？我们来听听看他是谁，应该是一位男生啊。 对，今天选了好几位，但第一位刚刚还是没有接电话啊。 对， 大家都已经把题目答对了，也发上来手机号码了，不要担心，我们真的不是骗子，只想把钱送给你。 这事就不要再解释了，好不好啊？我相信也有可能有些朋友呢，可能正在忙啊，或者是发来答案之后有事儿啊。来来，这位是谁？来 ，Hello， 嗨，哎， 喂， 哎，喂， 老白， 哎，嗨，你好，请问您是哪位啊？ 安迪。 哦，安迪啊，安迪这个， 对，今天终于接到你电话了。 对，因为这个叫安迪的朋友很多啊，是吧？就安迪， 欢乐颂里面的安迪 啊，还有这个安迪刘德华呀，我们都不知道。 对， 好像 他是安迪刘。 如果光我们听友里面，好像我就碰到过好几回叫安迪的了，念过至少两回，不知道是念的你还是别人。 应该不是我吧？ 好，此安迪非彼安迪啊！今天特别逗啊，我们选的两个朋友，刚才大树儿。头像是两只狗， 嗯， 这个安迪的头像是两只兔子， 是， 哦，对， 啊，今天合着我们这是北京动物园专场是吧？ 而且都成双成对， 对， 我刚才差点，我刚才还想说换个头像，下次换一个美女，你今天再不想我，就换个美女 啊！这你换美女没用，我跟你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这个吸引力的啊！对， 老白喜欢挑动物，大家这次发现 什么叫我 成双成对的动物？ 这是什么毛病？啊，喜欢挑动物，我真是饿了，我跟你说。好了啊，不说别的了，咱们就开始啊。你们，我跟你说， 好的， 刚才说我饿了，你知道了吧？如果你们这时候头像是，比如说一个什么大盘鸡什么什么，哎，对，哎，这个头像很容易被选到，完大家知道都得换头像，我跟你说。好，加油， 好， 安迪，希望你成功啊，好吗？ 好嘞， 准备，开始。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是这么说的，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请问这句台词是出自电影《刘胡兰》吗？ 不是。 哎，今天最简单一道题，那应该是什么？ 红星闪闪的，好像叫红星闪闪。 闪 闪的 红 星。 啊，闪闪红星。 你要不直接把歌唱出来，红星闪闪啊，对。 这个有没有意思啊，来，那我们继续来问答。 青蛙的皮肤是具有呼吸功能的吗？是还是不是呢？ 青蛙的皮肤有没有呼吸功能？是不是？ 青蛙的皮肤 是具有呼吸功能吗？ 是。 哦，连打两题哦，石头很猛。 这个后面这一题是蒙的吗？ 嗯，好像印象中有一些印象。 来，我们再来一个稍微难一点的啊！《西游记》当中有一对小妖怪，叫做精细鬼和玲珑虫，哎，是灵力虫。请问，这一对小妖精的主人是金毛吼吗？是吗？ 啊， 这个 太清楚了哈，是吗？对吧？ 一声惨叫， 感觉好像真的是金毛吼出来了啊！一声吼叫。哎，应该是谁啊？应该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哈、啊。这个太难了。 哦， 这是《西游记》。 哎呀，银钩里翻船了。 对， 《西游记》方向太大大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真的是精细鬼和灵力虫来了，估计也答不对。错了，错就错了呗，反正我们也有小小的鼓励送上，好不好？ 嗯， 好啊，好，谢谢老白。 是， 还有 感觉你俩特熟的样子，一开始，哎，老白，哎，谢谢老白。 我们真有， 因为听老白很多年了嘛， 对， 从最开始他早编节目就开始听，然后每次我们听你这个就百里一百开了好几个月了，每次都是我开车的时候，然后我老婆坐在边上，他去发，已经发了好几个月都没选中他，然后今天我让他开车我来发，结果就一次就把他选中了。 对啊，你看我肯定得选你，我不能选你老婆吧，对不对？这个合乎情理啊。然后 老婆参与进来了， 关键咱们都太熟了，所以真的我特别感谢这些听友。你看我们说话真是会让别人感觉这是托吧，你找一哥们儿吧。我真的，我身边，我跟你说，我还真的没有一个叫安迪的哥们儿。对， 我 有 这。我可不是托，真不是托，每次我都认为别人是托，其实我不是托。 现在你应该为我们证明一下了哈，大家都不是托，好吧？谢谢。 这可还行，每次都认为别人是托。 都什么想法？好，谢谢安迪，谢谢安迪，希望你继续能支持 Jackie 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老白。 OK， 再见，拜拜。其实今天的预热题不用公布正确答案，太简单了。 嗯，因为您说的是北漂嘛，那肯定是在北京发生的故事。 嗯，对，那万一是北海呢？ 那北海公园，那广西吗？难道？ 这首歌其实我个人感觉更适合在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听，但是今天下班路上我觉得也会有，因为今天天气不错嘛，天很蓝又有太阳，所以 也还好啊、挺好听的一首歌，推荐给大家，叫做 I love you forever。 我拿小本本已经抄下来了，下周在早上音乐秀给大家听。 Mark 了一下哈， 老白推荐。 哎，杜小安就是刚才是不是 我点名他了，他说哎呦我被广播点名了，不好意思，不是故意挂的，真的手抖，你们信吗？我们不信。 手抖？你在拍抖音吗？对，别啊，咱们下次记得一定要接电话。今天的时间就到这儿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奖金会继续的 累积 到明天，应该是500块了。 哦，越来越多了，500。 对，大家加油啊。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这个面向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送上一个音乐题，所有朋友都能参与。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筹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的，谢谢北京银行啊。那我们的电话得接啊，不能只是北京银行的电话你才接，行不行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抛一个题目出来了。 待会儿呢会给大家放一小段的前奏哈，请问这首歌的名字是叫《梦醒了吗》？ 是吗？ 听一听。 最快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选择一位送出小红包，以中间当中再选一位，是或不是不要加手绢。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简单吗？挺简单的。 对，这前奏太熟悉了。 对，好像已经有朋友可以接唱下来了。 我这天回忆共你年月里认识，无尽甜梦你为我织，心灵留下痕迹，是你常令我获益，漫漫长路有你，让我懂得爱惜，共经过数不清的波折，然后又经过祝福与告别，然后又经过想不通的转折，然后再一次心与事情是更加热，天仍然是蓝色，热爱无用再着迹，浓情原是永没褪色，想到明日回忆，就算离别你在即，仍然是爱你，一生都只会这样算。

作为张杰的第四轮巡演 WeLive， 既代表他对未来流行音乐的探索与尝试，也包含着他和歌迷对未来鸟巢开唱的约定。在发布会上，现场歌迷还送上了为张杰特意定做的鸟巢模型作为礼物，模型中间的造型是一只金色闪耀的话筒破巢而出，象征着不管有多大的舞台，张杰只需要一支话筒就可以震撼全场。据了解，张杰的第13张个人新专辑也将于下半年发布。近日，郝云推出了巡演全记录专辑，并且在北京举办了专辑签唱会。签唱会上，郝云演唱了多首歌曲，现场乐队就是他巡演的全部班底，用三弦口琴渲染着《北京北京》等歌曲中的京味特色。日前，古装爱情偶像剧《哦，我的皇帝陛下》开播，片尾曲《敬谦》作为王心凌鲜少尝试的古风曲目引发了关注。《敬谦》的 MV 今天全网上线，王心凌用甜美的声线深情演绎，搭配上全新的古韵唱腔，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听众面前。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还在担心黄金不升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升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久，行家选招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一月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你知道我们刚刚有这个单元的时候，就是这个音乐素描，这个相对走心的6:30的时间。那个时候到了差不多6:30这个时间呢，天色就渐晚了哈，华灯初上了。随着季节的变化，到此时此刻，我刚才突然看了眼窗外，阳光正明媚啊。 是，就虽然我们这个直播间只有个小天井，窗户有一道缝，但是真的就是阳光钻进来了的感觉。 但这个感觉也挺暖的啊！夕阳西下的时刻，我们来到相对走心的6:30，我们就在夕阳的余晖下听一首歌，讲一些故事。今天的这首歌听起来也不是那么的悲伤啊，有一些明媚的色彩在其中，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IDPF 说，200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外地，然后有一天下班无聊，我就打电话给我喜欢的男生，但是我真的号码记得不太清了，我就凭记忆乱拨过去了，然后没想到听到的彩铃就是宁夏，结果还是打错了。接电话的呢是个女生，她问我说，你有什么事儿啊？我就特别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就只好说，啊，你彩铃好好听啊，我就想听。那个女孩也没生气，说，那你喜欢咯，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就又给他打了一遍，结果他真的没接，就让我继续听着这首宁夏。13年过去了，那个女生不知道有没有跟别人提起过我做的这个特别尴尬的事儿。 另外一位朋友叫没关系是梦想哎，他说2004年是特别神奇的一年，那一年有梁静茹的宁夏，有林俊杰的江南，有周杰伦的《七里香》，有 FIR 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张韶涵的《预言》，蔡依林的《爱情36计》，美队五月天的《倔强》，孙燕姿的《我也很想他》，有王菲的《玄牧》，SG 的《波斯猫》，有王心凌的《爱你》，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还有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这些好像都是青春的回忆。哎，想到这儿，我突然想到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变成一个电台节目的主持人。 哇，十 哎哎，行了，就别算时间了。对，就特别感谢哈，那一年就突然一下也有这么多的好歌，所以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来回忆一下跟自己有关这首歌的一些回忆，好不好？ 宁静的夏天，天空。 该大家都会唱，静瑜应该也会吧？ 会啊， 来来来， 全场大合唱。 老爷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 好， 宁静的夏天， 不要换台。 老爷睡了，安静的睡了。 你有一点呢是比这个艾科要好的， 不跑音是吗？ 你看这是你自己说的啊。我可没说，你什么意思？你 对不起艾科， 你的意思是他跑音吗？ 反正他不在。 没有，就是你歌词记得很准 对，因为其实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04年真的很神奇，有那么多很经典的歌、 啊、 然后那时候也是正在上学嘛，就每天磁带 CD 轮换着听， 但 这些歌就拎出来就会背、 哎、挺好的挺好的。最重要是自己唱歌的时候自己也不尴尬啊，就管它好不好听呢，我觉得歌好听就可以了。 想要介绍新的，我觉得就这个我都唱过了，还怕什么？ 那你就来一遍，来来，想要一二三。 说完不敢了， 留到明天，明天早上再和郭鹏 唱一遍。 这个刚才其实我一些朋友呢，就是在回应刚才的这首《宁夏》。 嗯， 有人说老白都快40了，好吓人。 谁说老白40了？ 我是说04年的时候我入行，好吗？04年入行，我就不能16岁的时候就 去兼职啊？ 对啊，那现在也没多大年纪啊，不要瞎猜，不要瞎想，好吧？啊，谢谢你们的这个微信啊！也有人说，这个一位叫陈的朋友，因为他刚才是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前面那个题，对， 嗯，然后 送他一个小红包嘛。 说果然动物头像就是有用哈，老白饿了又发过来一只狗。 没有，这个有什么联系？我这不可能吃狗肉的啊！这个要证实一下，主要是他的这个头像也很萌。 主要是因为他第一个发过来，嗯，非常公正的。刚刚那位质疑我们是托儿的朋友，真的想多了。每天老白都是很认真的，就是我们在挑选这个白给100块的朋友，还有就是小红包都送给大家。 对，很认真的给你们发钱，然后自己回家吃泡面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吧。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相对来说都比较明媚一些。 嗯，因为今天有好多跟阳光有关的歌哈，包括我们也想把这宁夏带来的好气氛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呢是韦礼安的《阳光地中海》，就提到韦礼安呢，大家可能哇，通常都觉得说是一个苦情歌著称吧，大家其实有非常阳光明媚这种歌曲。 对，因为他本身其实自己也是一个看起来很开朗的大男孩的感觉啊。 嗯、 好，我 来听听看， 就是静瑜今天推荐的第一首主播私房歌《阳光地中海》。 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烦恼说再见，微笑的双眼灿烂在蔓延，你和我之间提高了分贝，舞动的指尖跟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畅饮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被阳光拥抱的海岸线在对我眨眼，被海浪碰到脸的瞬间，双眼灿烂在蔓延，提高了分贝，舞动的指尖跟爱的音阶跟着节奏跳跃，瞬间清爽，奔向地中海的阳光，超越想象，瞬间清爽，我尽情奔放，在沙滩上大声的唱，我们一起冲向没有边际的海洋。 天我们的这个主播四王哥真的是伤心的人不听慢歌啊啊！对，平常这个时候都会随着那个音乐素描的节奏，出现一些像昨天那样离人啊，就这种类型的，听的人心里面苦兮兮的。 主要今天音乐素描也是一首非常欢快明媚的歌曲，不忍心打破大家下班路上的好心情。 真的是这样啊！也顺便把这些明媚的、灿烂的歌送给一些心情不那么好的朋友哈、啊，伤心的人不要听慢歌哈、啊。喜欢我们推荐的主播四皇哥可以过来给我们点个赞啊，不喜欢可以竖个倒拇指，反正就是期待大家随时能够来打分给我们啊。 嗯，我们也参考一下哈，以后依照大家的口味推荐更好听的歌曲。 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今天是白鸡和静鱼带来的这两个小时节目，我们最后的这半个小时是主播四皇哥。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啊？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5转8。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如果多一张船票，会不会跟我们一起走？ 去哪儿啊？ 对，只要不是泰坦尼克号的船票都可以。好吧，好吧，就是我们这些经典的电影的台词出现在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希望拉出来一段记忆的这样的一个旋律哈、啊，在你的脑海中、嗯。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很少在节目里面播放，因为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曲，而这个歌手呢，可能大家也相对陌生。他最熟悉的一首歌就是和王力宏一起合唱的那首《好心分手》。 哦，卢巧音。 对，今天的这首歌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听的一点是在里面唱到了很多季节的变化，包括像空气渐暖，候鸟回航啊，西方的海边夕照漫长啊，春雨夏暖啊、夏暖，然后秋凉冬霜降啊，这些感觉。所以我来推荐这首歌给大家，来自卢巧音的《一年五季》，希望你们喜欢。 月去了甲壳，蝴蝶张开衣装，半片朗朗缺月，樱花处处盛放。 但今天的歌听起来都还算明媚的，这算是我们今天主播私房歌推荐的歌里面最慢的一首了。 接下来这首挺闹腾的，挺燥的。 对，因为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说还有人会推荐这首歌啊。那静瑜果然是 时髦， 哎呀，真的是不一样啊！来来来， 你知道“时髦”这俩字出来之后，就显得你不那么的时髦了。 你说时髦的感觉，你这现在什么鸭舌帽、什么大蛤蟆镜、宽脚裤都穿上了。 嗯，其实不是，是最近刚刚结束的这个偶像练习生哈，很多小姐姐们都非常的喜欢，也在给他们喜欢的这个选手疯狂打 call。现在是已经落幕了。这两天呢，他们当中的这些团员活动也都还挺多的。虽然我到现在对于他们选出来这几个人还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不过不妨碍他们的努力被大家认可。接下来推荐的这首主播私房歌是来自偶像练习生的主题曲 AA。 这个我真是没有听过。 黑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show you 我的心却不放弃， under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将放所有光芒晒你，只想为你是我渴望的骄傲，当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安然尖叫。 其实呢，也没有什么好，哎，就是一定要去啊说什么啊，这个歌太新了，或者说你怎么现在的歌是这样啊？我觉得挺好的，就至少它很有活力嘛。而且， 对，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跟当时我们在听啊，我好吧，我在听什么《青苹果乐园》啊，暴露年龄啊。对，我小学的时候听《青苹果乐园》是一个感觉啊。 我刚才偷偷观察一下老白，老白听这首歌的时候，忍不住露出了就前任三当中韩庚蹦迪的那种节奏。 对，那个。跳舞的样子是不是？ 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怀有什么偏见之类的，因为像之前的时候，大家看到一些年轻的脸庞，他们在电视机前的时候，你很难不开心哦。 嗯，对，好吧，也希望他们能够加油啊。 还在担心黄金不生息吗？还在发愁黄金保管不变吗？招行生息金条，让您购金更实惠。金生利二代专享2%黄金利息，提金、存金、变现多种模式任您选择，是您抵御通胀、对冲风险、财富传承的好选择。金生利二代现已上线招商银行手机 APP， 黄金传家酒，行家选招行。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Baby, baby, sweet baby,